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在这儿要提醒您，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27省份上半年 GDP 数据出炉，9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万亿元，同比增长66.9%。A 股收平，创业板指下跌4.11%，锂电股尾盘批量跌停。上半年北京地区的进出口增长26%，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资讯过后啊，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现在年轻朋友特别关注的一种社交新方式——剧本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请您来聊聊您和朋友间的聚会方式啊都有哪些？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27省份上半年 GDP 数据出炉，9省份增速跑赢全国。截止到7月26号，除了浙江、河北、西藏和新疆之外，其余27个省份已经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从 GDP 总量来看，广东以5.7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位，而江苏紧追广东，位居第二。江苏上半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5万亿元，两年的平均增长达到6.9%。从 GDP 增速来看，湖北高居榜首，跟全国上半年12.7%的经济增速相比，湖北、海南、北京、江苏、广东、安徽、江西、山东和重庆9个省份的上半年经济增速是跑赢了全国。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表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2万亿元，同比增长66.9%。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42,183.3亿，同比增长66.9%，比2019年1到6月份是增长了45.5%，两年平均增长20.6%。1到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774.2亿，同比增长1.12倍；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9,858.5亿，增长70.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433.6亿，增长了60.7%。再来看新版汽车三包规定明年实行，增加了新能源车故障的相关规定。近日啊，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了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项规定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实行。 那么新版的三包规定增加了关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故障包修、包换、包退的相关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从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七天之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可以免费更换或者是退货。再来关注六城已推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官方密集发声，楼市调控继续趋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六个城市，也就是深圳、宁波、成都、西安、绍兴和无锡推行了二手住房的参考价制度。除了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制度之外，今年以来部分重点城市也出台了各类调控和监管措施，来促进二手住房价格的稳定和市场预期的稳定。好，咱们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 A 股收评，创业板指下跌 4.11%， 锂电股尾盘批量跌停。27号午后大小指数齐齐跳水，沪指下跌 2.49%， 跌破了3400点，创业板指下跌 4.11%， 科创50收跌 0.75%， 盘中一度大涨 4.5%， 创下年内的新高。两市下跌个股约3300只，成交额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破万亿。那么截止到27号收盘，沪指下跌 2.44%， 报收3382点，深成指下跌 3.67%， 报收14093点，创业板指下跌 4.11%， 报收3232点。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北京地区进出口增长 26%， 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北京海关27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达到1.42万亿，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较2020年同期增长 26%。其中进口1.13万亿元，增长 28.2%， 出口2930.5亿元，增长 18.1%。 那么上半年啊，北京地区月度进出口金额呈现了波动上扬态势，整体的水平明显好于2020年。三月份北京地区进出口突破了2500亿元之后，四月、五月的进出口规模是冲高回落，环比呈现降势。六月份进出口达到2667亿元，创下了2019年12月份以来北京地区月度进出口的金额新高。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发布了外省区市机动车交通管理的新措施。7月27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新版关于对外省区市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从2021年10月1号开始啊，进入到六环路以内道路和通州区全域范围道路，不含高速主路公路的，办理进京通行证，每次有效期最长7天。载客汽车每年每车最多可以办理12次，其他车辆不限制办理次数。不进入上述区域的，办理进京通行证，每次有效期是7天，不限制办理次数。禁止不符合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外省区市机动车来通行北京市行政区域道路。 再来看看海淀区今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上半年海淀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689.3 亿，同比增长 17%， 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上半年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689.3 亿元，同比增长 17%， 两年平均增长 9.6%， 超过了海淀区2019年的同期水平。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引领经济运行，稳步向好。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霞解释了这几组数据的意义。 4689.3 亿元，这一占比占到了全市经济总量的 24.4%， 经济增长 17%，高出了全市3.6%，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 另外，海淀两区建设首批制度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回溯溯源治理机制，便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的续贷中心和确权融资中心运作模式，京津冀联动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服务模式，三个案例由市两区办选报至商务部。海淀区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黑玉说， 现在提的这三个案例呢，肯定是全国其他的自贸试验区是没有的，先行先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在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外汇政策和外债便利化试点政策落地等方面， 全区共16户企业享受两区税收优惠新政，合计减免金额4.28亿元。外汇政策和外债便利化试点政策落地，区内39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35亿美元，每年节约财务成本超8亿人民币。 海淀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稳步向好，还有赖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新新动能增加、政策红利等因素的引领。海淀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新闻发言人王振荣解释说， 新产业新业态在引领着我们区域的经济快速的增长，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等数字产品制造的带动下，高技术制造业实现的产值上半年是同比增长了53%。比较亮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创新的一个新动能还在持续的释放，1到5月份海淀园规模以上企业它的研发支出已经达到了733.1亿元，同比增长了28.8%。 下一步，海淀区将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培育独角兽企业、交通、养老、教育等多方面继续完成全年任务。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霞进一步介绍说， 聚焦创新引领，要把这个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增速保持在8%以上，年初就定好的目标，我们到目前为止上市企业已经完成了10家，那么全年要完成15到20家，目标全年新增3到5家独角兽企业，全年呢要挖潜新增停车位不少于3350个，实现7000个道路停车位上线电子收费管理，完成2657位高龄老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要新增小学学位3000个，中学学位1000个。 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请朋友们来聊聊您和朋友间的聚会方式啊都有哪些。我看到我们朋友们有一些会采取比较传统的一些聚会的形式，比如博荣姐姐说吃个饭呀，逛个公园，或者是干脆在家喝喝茶聊聊天。8398说我喜欢去公园玩，赏景也休闲，包括可能也会约朋友去茶楼喝个茶。当然我们说从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到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聚会的形式和方式上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1679说了，说其实疫情前经常会约朋友去 KTV 唱个歌，然后大家一起聚个餐，但是后来疫情之后呢，其实也会约朋友进行一些远程的，比如说在网络上的视频聊天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尝试一些特别新鲜的社交互动的方式，比如我看到很多朋友提到了说现在啊特别流行剧本杀，包括密室逃脱。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叫匹兹堡海盗密室剧本杀，光看您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您可能是一个密室逃脱和剧本杀的爱好者哈。包括宝姐姐提到说现在啊，提到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剧本杀，发现做的都特别精致， 都有配套主题的服饰，包括道具，大家在体验的时候代入感是很强的。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没有体验过这样一种比较新奇和新鲜的特别受到年轻朋友关注的社交新玩法哈。所以稍后我们咨询过后呢，也会用一些时间来和大家来聊聊这剧本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咱先接着来关注一下资讯部分。北京市人社局表示，二季度应届毕业生的薪资达到4000到11000元每个月。27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2021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北京市2021届高校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在4000元到11000元每月之间。互联网行业技术研发和专业技能类岗位招聘的应届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薪资可以高达10992元每月。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支付宝落实小微商户降费，收钱码提现再免费3年。支付宝27号宣布了对小微商户的降费细则，未来3年，也就是到2024年9月30号，对于全体支付宝收钱码商家，收款提现继续免费，且提现免费不设单笔上限和单日上限。此外呢，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有经营行为的个人，8月1号开始就可以领取网络支付服务费9折优惠的权益。今年6月25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提出鼓励各银行等支付主体继续降低手续费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协会同步发起了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倡议书，倡议从2021年9月30号开始的3年内，对相关支付手续费项目实行优惠或者是减免措施。最后咱们再来看看，日前啊，有不少朋友表示没有办法注册微信号了，系统一直显示正在升级当中。7月27号，腾讯客服也是发表了回复，目前平台系统正在进行技术升级，期间暂停微信个人账号新用户注册，预计8月初完成升级并且恢复注册。微信8.0.8版本更新之后，新增了多设备同时登录功能，可以实现手机加电脑加平板的3设备登录模式。微信手机客户端依然被默认为主设备，那么此前手机和平板被认为是同一设备，没有办法同时登录。此外，这个版本的微信还支持自定义新消息提示音等等功能。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两位嘉宾啊，来和您聊聊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种社交的新方式剧本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请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朋友间的聚会方式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聚会呢？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咱稍后见。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哲。还是要提醒您啊，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要来聊一个挺时髦的话题哈，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剧本杀。 选择一份剧本，扮演一个角色，花上四五个小时，在推理本里找找凶手，或者是在情感本当中放肆的哭一把，体验不曾有过的人生。现在可以说，剧本杀已经成了越来越多年轻朋友的娱乐社交新宠，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加入了这条赛道。那么根据日前发布的2021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剧本杀实体店的火爆还在蔓延当中。预计在今年，国内剧本杀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150亿元，而消费者规模呢，可能会达到941万，而超过七成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群。来自创作、发行、门店、IP 以及很多衍生环节的人都想一起把这个剧本杀的蛋糕做大，也在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那为什么剧本杀成了受到年轻朋友欢迎的社交新方式？这门生意好不好做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哈。我们首先呢要连线的是一位经营者，他是来自屋里沉浸体验推理剧本探案馆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能听到吗？ 能听到，您好。 哎，想请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作为经营者，那从事这个剧本杀推理馆这个经营时间有多长时间？包括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进入到剧本杀这个行业的呢？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算是比较早了，大概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就仅仅是因为个人喜欢玩儿，当然就是。在经营这家剧本店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好的本子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当然也可以让我们带给就是自己的朋友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完全全把剧本带到这个经营的范畴，当然那个时候剧本还刚刚处于萌芽，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后来这个东西慢慢在发展，我们就在2018年开了现在的屋里。 也就是说您最开始也是作为一个剧本杀的爱好者，是不是之前可能也会体验比如说包括密室逃脱在内的很多沉浸式的年轻朋友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方式哈。其实我看到我们听众平台上，因为今天有很多听众也在跟我们同时进行互动当中，有一些朋友确实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剧本杀这样一种娱乐的新形式，能不能也让胡女士跟我们说说，在您看来这个剧本杀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如何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去连接朋友们之间的一个社交关系呢？您怎么看？怎么去理解剧本杀到底是什么？ 其实剧本这个东西，我们很珍惜它每一次给客人展示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因为剧本不同于密室，也不同于其他的一些桌游。一个剧本只能玩一次。就是想我们希望把每一个剧本完整的带给客户，然后让他们在每一个剧本里面体验不同的人生。 怎么去理解这个体验不同的人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是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角色扮演，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是的。 然后也会有包括我们平台上有朋友提到啊，就是现在每一个主题的剧本可能还会有配套的一些比如说道具，比如说服饰，这个都算是我们享受剧本杀这个服务流程的一部分嘛？ 对，就是之所以说每一部剧本体验不同的人生，就是因为我希望每一位玩家可以设身处地的带入到自己的那个角色当中去，拿到那个剧本，你就是这个角色。这些道具也好，服饰也好，只不过是辅助玩家能够尽快的带入那个角色，就是进入到那个状态而已。 尽快的入戏哈。而且您作为经营者来说，我们说开一家店肯定是非常的慎重，相信您在开屋里之前可能也做了大量的一个功课。那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像线下的这种店铺，肯定我们要考虑比如说它的选址，包括它的招人，包括您说剧本杀的核心它一定是一个好的本子，那在这几个层面您都会考虑到哪些因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最主要在我们还在这个做剧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房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人玩，对于我们来讲经济压力是最大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认为这个行业其实做剧本就是属于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个，只要是地址不是在那种交通特别特别不方便的话， 只要口碑做好了，客人是会自己找过来的。 哦，所以就是说选址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左右一家剧本杀经营是否火爆的决定性因素，是这样吗？ 对，是的。 嗯，这是您说到的选址哈，包括我们其实也看到一些新闻，现在有很多的剧本杀店，它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扎堆在高碑店或者是在朝阳区经营的会多一些，是不是其实这些店主也会多少考虑到一些聚集的效应，包括房租成本的一个考量，是不是都会有这些因素在？ 会，高碑店那边的房租确实是不高，在现在这个剧本杀行业确实已经兴起，就是对于玩家来讲，它的基数很大，所以说在假如说一个地方有很多剧本杀的话，他就会愿意就是一窝蜂全去那边，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店家的话也会得到更好的效益嘛。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选址这一方面哈。此外呢，其实还有剧本儿，包括招人方面，能不能再让您跟我们详细的来说说您都是怎么想的，怎么考虑的？ 嗯，就是在当时我们除去房租的话，最看重的就是招人了。 嗯， 就招人，我们觉得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剧本才会做好，因为这个行业大家看来很新兴，但是它非常非常枯燥，赚的也都是辛苦钱，而并不是大家说的那个15亿啊，又或者多少多少钱一样。 嗯，可能大家看到一个整体市场的规模，会觉得这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一个新兴的产业，但如果从事实际的运营工作当中，可能考虑的会更多一点，是不是？ 嗯，对， 嗯， 其实没有，哎，根本就做不到 啊。那您再说说，比如招人方面啊，包括剧本方面，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抉择，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吧？ 其实招人方面的话，我们不会涉及到，就是我必须一定要来，我们是随缘，就算是没有人，我们依旧也可以把它开好，就大不了就是这个店我们可以空着，只开两个房间，只是随缘而已。 嗯。这是招人方面，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客户，到现在来讲的话，确实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可能会根据客户的体验，将这个店面划成不同的区域，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我们的服务人员也就没有那么这个数量的要求了。 嗯，但是数量上可能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我们的这个质量上可能还会进行一个把关吧。因为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哈，你看咱们每一场剧本杀，我了解到都会有一个是不是叫做 DM，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几个朋友呢进入到一个房间当中进行这个剧情流程的体验，它是需要有一个把控者的，也就是他可能要负责推进你整个剧情的流程，负责把握你整个游戏当中的节奏，是有一个所谓的主持人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度，您怎么看？ 对对对，其实主持人来讲的话，他是一定非常非常熟悉整个本子的流程，包括能够熟知怎么能把客人带入到那个环境角色，再加上游戏过程中可能会有 NPC 的出现，而这些 NPC 只不过是辅助，再让玩家更深层的带入而已。 嗯，所以这也是在游戏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说到本子呢，本子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分级，就是关于剧本方面？ 对，屋上架剧本的话，只要是这个本子够合理，只要这个剧本不涉及黄暴抄袭， 那是肯定。 可以开好，发行信任我们，给到我们手里，那我们就会争取的去购买。那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剧本，它有一些是我们店可以直接购买的，这个叫做是不是所谓的盒装本，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对，这个是任何一家店只要是有正常的经营渠道就是可以购买的。 哦，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本子是我们可能比较独家没有办法在市面上流通的一些原创的剧本，这个是不是取得的方式就会更难一些，或者是我们要购买的这个成本会更高一点？ 会，就是还会除去盒装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独家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城市限定的部分。限定的城市限定的话，可能会一城三线，一城五线，六线，就是一个城市可能会有六家店、三家店， 这个样子。但是独家的话，它之所以称之为独家，就是这个城市只能有这一家店有。 嗯，这个其实大家也比较好理解哈，就像我们购买商品，你会发现每个季节或者每个年度，每逢各个节日也会出现一些限定款，比如城市限定，只能在某个某个城市发售，或者是数量限定，也就是它一共只出多少件商品，大家抢完即止哈。那作为我们剧本杀的这些剧本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层次，包括刚才胡女士提到的，有一些剧本是这个店独家的，也就是您只有去到这个店才能玩得到。有一些剧本呢，可能是城市限定，比如在北京，可能有五家店能拿到这些剧本，其他那些店就拿不到。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场流通的会比较频繁和普遍一些的这种盒装本哈，只要店家去花钱购买，就可以买到来供我们的玩家来游玩。其实刚才的时间呢，胡女士也是给我们从几个层面分析了一下，就是。作为经营者，我们开店的时候要考虑的几个比较重点的因素，包括选址、招人和剧本。那最后一点时间，想再请您跟我们说说啊，因为您作为老板是吧，作为经营者，目前就是来店当中体验的这个消费群体有没有一个大致的画像，比如大家的年龄层是不是真的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包括他的职业背景、受教育背景，会有一个这样大概的画像吗？ 其实我个人看来的话，就是客户的年龄程度，这个跨度还是非常大的。 嗯， 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适合他的剧本。 哦， 但是主要的消费群体，我认为还是在23到30多岁这样。 嗯，就是还是青年群体会居多一些。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中年的朋友，甚至中老年的朋友也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方式？您有接待过这样的一些朋友吗？ 对对对，也有很多，包括他是以团建的方式接触到剧本这个行业，再加上团建之后喜欢上，就喜欢玩，这样。 哎，也就是之前可能不太了解啊，但是通过一次体验之后，也许会喜欢上这样一种新的社交的模式。好，非常感谢胡女士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嗯，感谢。 嗯，谢谢，再见。好，我们也在平台上和朋友们来互动一下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请朋友们来聊聊您呢、和其他的一些亲戚好友在聚会的时候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社交的方式呢？我看到风的轨迹说哎呦，没有想到啊，这个剧本杀从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学习了。那其实待会儿呢，我们还会连线一位嘉宾啊，来给我们从这整个行业包括产业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剧本杀会这么火，包括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向着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去前进呢？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财经评论人旧将音乐的创始人张兆义老师。你好张老师，能听到吗？ 你好美雪，听得到。 嗯，刚才您是不是也听到了我们那个采访的一位经营者哈？我们是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开店之前会考虑到的一些因素。那我想请您啊，先跟我们说说，比如我们平台上有朋友提到，就之前特别喜欢去逛 KTV， 但是现在呢，大家在社交的时候可能会选择玩个密室，或者是体验更加新鲜一些的剧本杀哈。您觉得为什么这种娱乐形式会进行一个更新和迭代？为什么像密室和剧本杀会成为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社交方式呢？ 其实我在去年也跟我的厂牌合伙人一个00后在重庆的红顶在考察，红顶大厦在考察这个剧本杀的场地，然后后来他投资了一下。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觉得可能跟密室逃脱跟 KTV 有点像，它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交的一个氛围，但其实追溯的话它是一种就换一种的人生体验，但是具备很强的社交属性的娱乐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源头应该算是我们有过之前有关于网络有一款单机游戏叫 RPG 游戏叫《仙剑奇侠传》。 哦，玩过玩过，这个属于童年回忆了啊。 对，它其实给你一种在电脑在 PC 时代嘛，在电脑上给你一种体验人生，但按照它的剧本体验了另外一种人生。然后后来在随着网络游戏的普及，很多人看发现，除了有限定的这个故事之外，我还能接触在屏幕另外一端的人，其实具备了一个社交属性，可以认识，可以不认识。然后其实在剧本杀有点像又经过了线下的一个过渡，它具备像密室逃脱和 KTV 的元素，但是它具备很丰富的版本。比如说我 你玩一个剧本就玩了一场新的游戏，玩了新的脚本。我觉得在这个剧本还不同于演员，因为演员我们拿一个剧本，你是要给荧幕前给导演给摄像去看的。 嗯， 然后这个确实我们自己体验，像玩游戏一样体验到这个过程中，同时具备社交属性，可以交新的朋友，或者跟老朋友有新的一些角色的一些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它综合了很多，它并不是像我们延续只是线下一些体验，像 KTV。你每次唱的歌都差不多，然后包厢也都一样，然后他的餐饮也差不多，大家玩的东西也差不多，你很容易疲倦感。但是剧本杀你每次去，哪怕熟人去，你也会换不同的剧本、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类型去体验新的一些感受。然后你像在以前的密室逃脱，它有刺激感和写作感，但是它并没有很多脑爆啊，还有一些情感本的一种 头脑风暴哈， 对，还有一些情感元素让你哭一场的这种戏剧人生。那其实我在追溯到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游戏，玩的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你在体验一种另外人生。但这种人生可能在线下更有真实感，然后可能在我们忙碌于现实的这工作和学习中能找到另外一种体验。我觉得还是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结合很多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元素融合到一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是这样子。 哎，也就是它可以从一个侧面给我们一个释放情绪的出口，因为毕竟我们要去体验一个故事，扮演一个角色，其实你可能在那四五个小时当中，你会完全带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去体验一种完全和自己人生轨迹不一样的一种经历哈。这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喜欢新鲜和刺激的年轻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充满新鲜感的一种体验的形式。再包括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其实年轻人他很追求这种社交感，也就是我们几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个剧本，我们可能在这个剧本当中会有一些推理的元素在啊，会有一些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在，其实无形之间又拉近了每一个人的距离哈。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原来可能 KTV 它是一个模式被复制化的体验，可能我每次我擅长唱梁静茹的歌，我可能每一次都选这几首，但是咱说剧本杀有点像一个就是次抛型的故事体验，比如我这回玩了这个本子，那我下回已经被剧透了，我就会换一个新的本子，每一次都是一个完全从零开始的过程，所以这个新鲜感这个体验感都会比较的好一些。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多的剧本杀体验馆啊，他都会选择比如说在朝阳或者在双井，在高碑店啊这些地方聚集。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业聚集的一个现象？ 这是前面的嘉宾也说过，在高碑店地区的房租火热，其实在五年前，在高碑店地区甚至四惠东地区，很多那个文化产业园就特别便宜，它有一栋楼一栋楼出租，所以它具备很多先天条件，你的施展空间装修的尺度你可以改建很多地方，然后你的自由 DIY 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另外房租又不是特别贵。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营销成本比较低，你知道这个地方附近的人群和消费习惯，它不影响。比如说我在麦当劳旁边一家肯德基，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件事，虽然看这个竞争对手，但实际比较容易。但产业遇到的问题就是同质化严重，现在比较多。 您指的同质化是指的比如说剧本的同质化，还是经营模式的同质化，装修的同质化，它大概是指的哪些层面上的？ 其实比如说当我们在重庆考察一家大厦里有20家剧本杀的时候，四十几层的楼里20几家剧本杀的时候，你发现在同质化，你说的这些同质化都会出现。 哦， 就城市限定版可能是一个极少数的一个，但是城市限定版比如说每个城市只能限定一家有这个剧本或两家有这个剧本，它是成本很高的。而且你还有宣传成本，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独特的剧本在这里，那其实它还有很多宣传成本，不只是买这套本子的一个代价。 是，包括刚才啊，我插一句啊，张老师，刚才我们那个胡女士就是经营者，她也说，其实对于剧本杀来说呢，选址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就作为经营者来说，他有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理。但你说酒香虽然不怕巷子深，他怎么才能不怕呢？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宣传的力量，依靠一个营销的力量，去让自己的这个店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认识哈。这也就是说，宣传成本也是他们的一个大头，是不是一个成本的大头？ 对，就是这是被忽略的本，就是忽略的一个成本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有大规模的，包括疫情复苏之后，有大规模的剧本杀增长，它变成一个投资模式，所以大家都一拥而入，导致 货量过剩，但这个产业有些人一直在赚钱，比如装潢装修的人一直在赚钱，但很多剧本杀的老板也在哭诉转手都很难转出去。就是你当一个商场里有十几家甚至五六家以上的时候，它的竞争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很白热化的阶段，然后我们在拉顾客在降低价格等等等等，拉新渠道就有限，其实在玩的人增长的数字跟开剧本杀的这个店家的数字比起来还是不够的。 嗯，这也是这个目前行业存在的一些痛点哈，包括刚才您提到了同质化严重，可能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的。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让张老师再跟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啊，就目前针对剧本杀行业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跟风开店呀，比如说同质化呀，那经营者应该如何去突围，包括未来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您觉得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第一可能叫社区化经营将是一个常态，就是你如果通过常规的线下线下渠道去推广觉得一定能拉新，我觉得越来越难。很多高级玩家或者常客都是跟店长或者跟 DM 有一个群，他们经常会拉一些新的人，会形成一个社群文化，这可能是个常态。然后另外，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比如五家以上的剧本杀了，我建议新的投资者就不要再进入了。 嗯， 除非他倒闭了，你或者你有足够的理由、足够的影响力或足够的底气和资本能坚持住，否则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其实你的理由越来越不坚实，因为人群就这些，然后社群是要时间来慢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慢经济，而并不是我觉得我们看了很多案例在2017年2018年投入的几家密室和剧本杀快速暴利，但其实我觉得那个红利期已经过了。 嗯，可能未来我们会迎来关于剧本杀行业的一个洗牌哈，包括您也提示了我们，无论是作为创业者也好，作为投资者也好，其实在进入到这个赛道之前，我觉得还是要进行非常深思熟虑的一些考量的。你包括我们平台上8398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你看想当年 KTV 特别火，流行了几十年，那剧本杀可能现在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果就是未来能不能活得长久，还是要看这个需求究竟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就是大家跟风一窝蜂上，但是热得快冷得也快，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了。好的，非常感谢张兆义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分享，谢谢您。 好的，谢谢。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点15分，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